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争取解决日军兴农问题亚洲联代会议从18号到20号在首尔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为真实正义争取赔偿和防止复发。会议由南朝鲜、菲律宾和东帝汶的兴农受害者和外国活动家参加，会议上宣读了决议书。另外，南朝鲜、菲律宾和东帝汶的兴农受害者19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表示要求日本政府对其过去反人伦犯罪正式进行谢罪和作出法律赔偿。